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啊，五秒盛夏这支乐队呢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在他们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Don't Stop 啊，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周末来听，而且呢这个节奏呢也能够让你一下子就是找到那种阳光明媚的感觉。活力男团啊，当然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感觉，而是阳光大男孩在沙滩或者在排练室的那种肆意的热爱音乐的状态。好了，我们先通过这首歌为你开启今天的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音乐真快，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惊觉你留下的完美又满，你的行为仍曾刻下我的记忆，你就是纹身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已烙印在我心底，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中独自出现，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对我的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man， How 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crazy， 当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 Oh my，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我每天每天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筝随烟却绕着你不会离去， Come on， 这一切让我沿着线回去经历， 放下心情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出现，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 下一个转弯，别再一直纠结答案，简单顺其自然，结局未必一定圆满，有梦别留遗憾，最初的我们从不曾改变，生活的存在，未来像一片花海，憧憬美好的未来。Oh, 平凡却温暖的关怀，告别冷漠的黑白，生活充满了色彩，最美的姿态。 来自金志文带来的《活出色彩》啊，生活从来就不是孤独的两点一线，更不是纯粹的非黑即白。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去寻找更多的一些丰富多彩，有梦就别留遗憾，而且也别忘了最初的那个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不顾一切也要勇往直前的少年。所以呢，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前方的梦想、前方的目标，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啊，奋力向前，等待着我们归队。这也是这首歌曲当中所传递的一个最为纯粹的概念。 换上新的装备 ，Yes sir， 不管搭配哪个颜色，态度年轻，风格鲜明，我的生活像场电影，永远没有 ending， 因为 I will go higher。没有任何界限，无论冬季还是夏天，眼睛冒的都是烈焰。I get my, you get yours, we go get us. I don't stop, 我没办法歇着。This is my pride, this is my city, my swag's on fire. 没法弯的腰，不能后面走，我开的单行道。霸占的宇宙大城，我们练习的沙袋，看着这霸道又刷到卷气的八拍。看着保证生活谁的放了我的动作，快点告诉黑妹的都不能连续的抓拍。别再呱呱站着不拉拉，嘴巴叉，吐出子弹接着就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气氛达到极点，party快要炸炸了，没时间再跟你说的哥们哥们三个字了。 因为 I will go higher， 天空没有任何界限，无论冬季还是夏天，眼睛冒的都是烈焰。We go get us. I don't stop. 我没办法歇着。This is my pride. This is my city. My swag's on fire.无论冬季还是夏天，眼睛冒的都是烈焰。 I get my, you get yours, we go get us. I don't stop, 我没办法歇着。 This is my pride, this is my city. My swag's on fire. 破工厂，弹着一地烂账，灭灭的烟，你突然的檀香，一个时代的晚上，在心中的针锋长，在岁月的一下葬，酒热杯光，一间空的谷仓，回身给你个踉跄，就让黑色的云炸裂在这天空之下，何来一束烟花在自由的挽歌中倒下，你哭也是他，荒诞的苦笑着也是他，满腹的话总到头来就这一场就要吞下，这酒杯来装一装，这要职业来浪荡，酒不开张，你额边的肩带先变相先放一放，让泪珠笑着奔腾，给幻想一个希望，饱醉之后你默默地躺在这个时代的晚上，就让哭泣的浪翻动在你命运之下，何来一路坑洼，打起了希望可又倒塌，狡诈的眼泪落在你又裂开的伤疤，满腹的话总到头来就这一场就又吞下， 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你没有名字。 touch of anything can make you sick. Even the good can be a curse, curse. Makes it hard to know which road to go down. Knowing too much can get you hurt. Is it better, is it worse? Are we sitting in reverse? It's just like we're going backwards. I know where I want this to go. Driving fast, but let's go slow. What I don't wanna do is crash, no. Just know that you're not in this thing alone. There's always a place in me that you can call home. Whenever you feel like we're growing apart, let's just go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to the start. Oh, anything that's what happened, sure enough worth fighting for.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St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ed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Fish and make her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 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今天不要再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move away, nah, nah, nah, 不管发生什么 nah, nah, nah, nah, we feel free. Hit a rhythm like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doing the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全部放在一边 ，I'm with it, I'm with it.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最后一天，接下来跟各位聊一聊如何控糖啊。前面说到了，在主食方面要做到粗细粮搭配，适量的分担一点，另外呢就是在零食包括饮料和甜点当中稍微把控一下，不要吃过于甜的，或者说呢可以选择一些代糖饮料或者是代糖的甜点，这个没有问题。当然还有了，就是喜欢做菜的朋友我要提醒一下了啊，这个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都知道啊，而且特别讲究是色香味俱全。当然在做一些横菜的时候呢，这个糖是绝对少不了的，但是也提醒大家了啊，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在做菜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将糖的用量稍微减少一点。我们可以先从减少三分之一到减少一半来做。我承认啊，很多这个比如说肉类的菜呢，特别是红烧的时候多放点糖一定是能够提鲜味的，但是为了健康，我们可以适当的将它的味道稍微的偏淡一点，这也可以呢让我们从一个可能重口味的饮食习惯逐渐调整为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的饮食，那么相对来说像这些油盐糖的摄入也会减少。

会为我们谱出恋曲，你我的相遇有多少几率让我从千万人海找到你，爱情听看听，爱的路上继续，缘分让我听听看看听听遇上了你，当时间最眼神最感觉最、哎、不要怀疑就是爱不明。 Come on，时间来又去，时间在继续，我们却在这不期而遇，未来狂风暴雨不让你受委屈，爱我亲爱的，只有你只有爱只有我的决心， I believe with you。 嘿，一定就是你，缘分天注定是完美的相遇，陌生人海里、oh, 爱却是唯一、oh,自己一个人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为你守护的约定，说着 baby I believe baby I believe， 天天天是完美的相遇，我的 I believe 是唯一 oh oh， 对你 I believe 这一辈子只是一颗心，我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This is insane, she's making her way in my head, a dangerous game, I should drop in and walk away, I'm not the same, she's saying you waste my every inch and stray, in a bad way.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careful with my heart, be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